想，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。 这首歌吗？来自 Beyond 的《海阔天空》，这是我们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的冠军歌曲。这首歌曾经蝉联2周的冠军，我相信在很多人心目当中，这首歌曲已经超越了语言和音乐的范畴，成为一种信念、信仰和力量吧。好了，继续来分享五月天的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》，也是我们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的冠军歌曲。 你哭得太累了，你伤得太深了，你爱得太傻了，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。哦哦哦哦，所以你听慢歌，很慢很慢的歌，听它心如刀割，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？是错的，谁是谁非，谁又亏欠谁了？反正错了，反正输了，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。我不管你是谁的，谁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握着。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，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。人生分分合合，爱情拉拉扯扯，一路曲曲折折，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。哦哦哦哦，烦心都释怀了，关关都恋爱了，悲剧都圆满了，每一段争执都会出和平歌。 来自五月天的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》，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份鼓舞人心的节奏感，让悲伤不在，也让大家都快乐起来迎新年吧。好了，继续来分享许巍的《晴朗》，同样曾经是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。 一切就像是电影，比电影还要精彩。

到的是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一首冠军歌曲，来自吴莫愁的《无所不在》。吴莫愁在专辑当中将自己的声线辨识度释放出来，在不同音域里穿梭切换，无极的唱腔和情绪转换让整首作品都有戏剧感和画面感。好了，接下来分享的是张国荣的《为你》。张国荣一生涉及过演艺圈的多个领域，看到他就看到一个真字和一个爱字，无论在友情、爱情等方面，这个真和爱都很明显地凸显出来。其实他的人就如同他的歌一样风华绝代。一首《为你》还记得吗？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曾经的冠军歌曲。 独坐傍晚，咖啡早，酸菜冰冷，是否心已淡，或期盼炽热依然。无眠的夜，枕边却泛着微寒，夜深不觉寒，难耐只因轻叹。长夜漫漫，曲不散，情愁辗转，千万般浪漫在梦中几番纠缠。眼光黯然，压抑住心中情感，有泪不轻叹，无奈激动难堪。无助望，无奈一切都是为你，欢笑失意在每日起伏不定。情深情灭，缘起缘尽，都经过也是因，留下我在昨日徘徊空叹息。如何能忘记寒风里深情无意，挥不散记忆，又无法重新拾起。相遇又乱离，一颗心抛向天际，可知我依然深深爱着你。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，

心田，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奔向一切。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 来到汽车音乐会，我是腾斌。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吧。刚刚呢，又是一首来自林忆莲的《Better Man》。林忆莲翻唱都很有自己的特色，并且有很强的可塑性。无论是传统的情歌，还是实验性的作品，都能处理得八面玲珑，几乎无死角的。好了，继续再来分享一首翻唱作品，来自刘惜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，翻唱的也是相当不错，而且也曾经登顶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哦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失去

那首作品来自黑豹乐队的《无地自容》。毋庸置疑了，这首歌曲也曾经登顶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。黑豹这首相当经典的《无地自容》，其实其中还蕴含着力量，带给我们很多的希望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继续来回顾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。接下来这首相当的温情，也让我们转换情绪了，来分享周华健《亲亲我的宝贝》。 亲亲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高山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，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。亲亲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海洋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，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。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，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。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，最后还要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。亲亲我的宝贝， 来自周华健这首非常温情的歌《亲亲我的宝贝》。你发现没有，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当中，有很多都是经典老歌，很多人都说还是老歌的旋律动听，也可能它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吧。那接下来又是一首来自齐秦的《夜夜夜夜》。这首歌由熊天平作词作曲，齐秦的原唱。这首歌曾经收录在大才子熊天平早期作品当中，最终被齐秦幸运地唱红了。《夜夜夜夜》曾经是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周的冠军。 想问天你在哪里，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。想问天，问大地，我这是迷信，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。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

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，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不止这一首作品在我们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夺冠，足以证明许飞的实力。好了，接下来分享又是一首老歌，这是2018年度第40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，来自成龙、周华健、黄耀明和李宗盛的《真心英雄》。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，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。 灿烂星空，谁是真的英雄？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。 再没有恨，也没有了痛，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。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，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。 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，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，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心里流动。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， 星空，谁是真的英雄？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。 再没有恨，也没有

自然山水型景区接待1.06万人，同比增长37.6%。现代娱乐型景区接待15.1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40.4%。博物馆景区接待3.1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4.1%。随着赏花戏雪、游园观展的游客到来，元旦假期第一天，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馆迎客18万人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半。其中，天坛公园3.13万人，陶然亭公园冰雪嘉年华吸引众多游客，全天达到2.9万人，增长65%，排行跃居第二位。玉渊潭公园1.3万人，游人增长翻倍。紫竹院的冰雪活动共接待1.5万人，增长20%。颐和园、北海、陶然亭、紫竹院、玉渊潭等市属公园继续开展第5届冰雪运动进公园快乐健身迎冬奥冰雪游园会，共开放12处公园冰雪运动场地，面积近90万平方米，分为北京传统冰上运动、新型雪地运动及冬奥主题展览等50个丰富的主题活动区域，提供传统冰车、冰鞋、冰滑梯及电动冰车、冰上碰碰车、双人冰上自行车、初级滑雪等冰雪运动项目及冰雪运动器具10000多件。颐和园70万平方米是城区自然冰场面积之最。北海公园追溯历史，主打皇家冰溪。陶然亭公园是冰场雪场嘉年华，还有可爱的王企鹅、跳岩企鹅。紫竹院公园是50年传统的老冰场。玉渊潭公园则特别考虑了小朋友们的戏雪运动需求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汽车音乐会，强势发声，势不可挡。FM 9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2018年，我们再次出发。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，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，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，还有更多值得期待。Here we go！ 汽车音乐，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，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。汽车音乐会，2018，继续出发。陪我看日出，没有包袱，只有礼物。 首歌来自张靓颖，我是我的。其实这首歌在很多的音乐排行榜上登顶，那也在2018年度第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上登上冠军宝座。好了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，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。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，也让我们来回顾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，也来为我们2018年度的节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王力宏的《听爱》。 山岚飘去，山坳下潺潺夜溪，雏菊迎风在摇曳，怀难忘最次写下一夜传奇，关于豆腐的秘密，一派宁静的字里，豆腐浓郁的香气飘在寻常香浓里，这是我是深爱的独享，永不放弃，只是侧从无记载的梦境。江爬满了绿，树下有人在下棋，这是外桃源，有你故事落笔，我比谁都要入戏，红尘缘分如目的，生生死念隔距离，想你在水墨如画的谷里轻轻叹息，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， 这是汽车音乐会。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回顾飞儿乐团的《无限》，一首非常给力的歌。当然这首歌呢也在我们的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曾经登上过冠军的宝座呢。在这里呢，腾飞要和你携手充满期待的喊出2019年汽车音乐会，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我们再见了。好了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欢迎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。